容易让人心，我想你是否有点过时，就算我说我爱你，却看不到你在哪里。我想你能否不用装饰，我想爱你能否不努力，不用哭泣。爱你爱到温柔清晨，像不擦点就会变成别来的曲折。难道我的世界，难道我们之间不能也像你？之间看你的脸就会变成不能不分辨，难道我们没有纯粹的思念，为什么不能来到不擦点就当一切。 继续来听歌，好长时间没有听到朴树的最新作品了，所以呢也是格外怀念他的声音。我们来听一下朴树的这一首《别千万别》，光良带出的《想你在》，林忆莲演唱的《哭》。 冷暖